子里，生活的不费力气，傻傻看你，只要和你在一起。 我想我还是学不会怎样在你转过身以后装作无所谓，把爱当成我的绝对，这一个冬天才不辞颓废，